为由礼拜三开始，途经受管制区域的34条巴士线都要兜路行或者停驶啊！一带一路是由习总在13年提出，中国日报最近就有贴片讲解一带一路是乜东东。 It's not just about roads and rails and airports to move stuff. It's also about people and cooperation, country and deal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things. 以法大威早前就透露，预计在论坛上将会同沿线国家签署50项以上的基建合作项目，为持续推动区域经贸的连结。 首先为什么这个呢？ 新疆75.5级地震，灾民被埋。 首先为什么这个中央呢，你要找个鬼佬来宣传一路一带，喂喂一路一带沿线那些 是 那些 即是中亚国家那些，即是很奇怪 南亚人来的， 即是很奇怪，有潜藏一种即是有一种心态，就是还有那个是白人， 是咯， 即是白人的爸爸去教一个白他的女， 还有有哪个英语国家的白人在这里，我想知道， 即是不要理啦，即是英语的白人即是表面即是反映了背后的心态，就是 你真是崇洋 崇洋，即是觉得白人呢先至系即系要系要佢哋，即系佢哋要心悦诚服，即系佢即系一种假想敌，即系我要超越美国、英国、欧洲嗰啲白人嚟。而家连啲要啲白人啊，都喺度推崇我哋中国嘅一带一路嘅倡议啊， 系啊， 即系满足嗰种咁嘅 潜意识，就 系潜意识就系。 其实佢应该揾阿乔宝宝去宣传，大佬啊。 是啊，即是如果你真的讲真的，如果你觉得这件事真是一种好东西，为这个即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技术有基建，有你按当地的人去做宣传。 是啊，你做什么，喂你服务的是那些人、啊、是吗，你刚才你讲那些东西，喂教个女哇不是即是很多人去买东西咯，是吗，啲嘢啊容易啲畅通无阻啊，你喜欢买乜就有乜啦，咁样喂你讲呢啲嘢嘛，喂空唔空洞啲啊，是吗，喂你即係好空虚啊，即係佢自己所讲呢样嘢就係、是。咁你除咗呢样嘢就係话你一路一大咁样，咁你叫搞呢个高峰会啦，其中一个亮点啊，之所以亮点呢，就其实当然係呢一个叫做係梁振英嘅面子工程啦，係咪唔係唔係呢个习近平嘅面子工程啦。咁但係喂你諗下喎，即係佢今次呢其实係元首级嘅人物嚟讲呢係得29个㗎咗喎。咁、但係你一路一带所沿线所牵涉嘅国家係唔少㗎嘛。 係好似60几个㗎嘛。 60几个㗎嘛，但係你即係你真係俾面嘅得29个㗎啫，原来係。咁美国都好似派代表 嘅。有代表嘅。 係啦。咁其但美国同埋呢一个所谓即係日本都其实唔关佢事㗎。因为佢都唔系所谓一路一带嘅完善国家嚟㗎嘛。佢亦都唔系亚投行嘅一员嚟㗎嘛。 都唔系啫。 係咪咁所以就呢一个好奇怪。咁你除此之外呢，喂我哋亦都之前讲过啦，喂其实啊你发展一路一带呢，喂你有好多政治问题，尤其地缘政治嘅问题你要处理得好㗎。即係点解即係你一路一带你係发展唔起嚟嘅，其实好多程度就係因为地缘政治呢係发展唔到㗎。尤其係你而家讲緊嘅就係主要就係嗰、那个你而家因为其实你一路一带你打头炮就係想发展呢一个叫做係巴基斯坦同印度一带先㗎嘛。是吗，那个叫做是他是想搞个水坝之类的东西嘛。是吗，想在巴基斯坦搞一个大型的水力发电站嘛。喂咁但是你在这里搞，咁但是其实讲起印度是非常之不败的。 嗯。 第一他是牵涉，其实好像他除此之外就是他牵涉到即是一些主权上面有纷争的地方啦。是吗，你知道印巴你中间其实尤其是克什米尔那边。喂这个你怎么发展呢，喂你利益归谁呢，是吗，你怎样分饼仔呢，喂这个很大问题来的。 对。 是吗，喂你究竟你有没有权去做这件事呢，同埋讲真如果有任何的纷争，喂你是不是有军事力量是可以稳得住呢，是吗，喂、美国要做，即是其实讲真他都不是说明显地话要掠水，但他都要各个不同的区域去驻军。先至係可以喂保障到喂你呢、這个